是记忆没法可承载，是昨天没法敢期待，模糊地描画着将来，明白这幻觉便叫恋爱。 就似生命里的潮涨，令那海岸缓缓扩张，才让我与你悄悄遇上，能用爱去印证世事无常。犹如流星更改方向， 让你我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， 终于 犹如地阔天长， 我怎相信来夜方长。流水更改方向， 让你我 茫茫人海终于赶上， 终于也赶上。 眼前遇见的没法想， 但这友情令海和天遇上。 像眼睛下了一场雨，用两手没法可留住，流着泪来寻觅欢愉。难道你像某场流星雨， 是那些愉快的时间令你锁在我眉宇间，这个世界再耀眼，难及你转身一闪的璀璨。犹如流星更改方向， 让你我恋上， 犹如奇迹终于赶上， 终于也赶上。 犹如地阔天长， 我怎相信来夜方长。水更改方向， 让你我恋上。 茫茫人海终于赶上， 终于也赶上。 眼前遇见的没法想， 但这友情令海和天遇上。